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h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 再次欢迎一下，也在我们嘉宾区就坐的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请嘉妮来请出一下。 哎，我们这位嘉宾呢非常厉害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不会赛车的泰拳手不是好导演”， 所以身份是很多重吗？ 对，多重身份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咬盼饺子。 大家好，我是咬盼，然后咬是咬人的咬，我今天 说的是很凶， 不是，为什么这么解释？ 因为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开场，大家好，我叫咬盼，咬是咬人的咬，必须要强调一下，因为很多人。因为我的这个姓嘛，很多人都会只要看到我说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可能会女字旁的咬，但是一看到我写是咬人的咬，所以我每次都会强调一下我的姓。 对，咬这个姓真的是很少。 对， 然后如果大家是先看文字看你的名字的话，会以为是脚盼，就是女字旁或者是教或怎样，教或者怎样。 对， 所以咬这个姓你有查过大概全国有多少人跟你同姓吗？ 反正没有跟我同名同姓的，我查过，我还真查过。而且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是挺好的，容易让人记住，但也挺烦恼的。就是我因为我去泰国嘛，然后他那个签证官就会把我堵在那儿，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你是少数民族吗？不是少数民族，你姓这个名字，你去那里有什么目的？他就觉得我是少数民族，然后可能做了一个假的身份是汉族。对， 但是其实这个姓不在百家姓当中吧？ 不在，不在。而且真的我也很懊恼，所以我有时候在问别人说你为什么姓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因为我爷爷姓这个，所以我爸姓这个，所以我也姓这个。 没有办法解释了，因为 没办法解释， 搅得自己也很无奈。那我爸爸姓这个呀，然后从小就问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姓这个姓呢？好了，再次欢迎一下饺子。 欢迎。 所以饺子你的这个昵称也是因为大家总是把你的姓给念错，所以就将错就错是吗？ 不是不是，其实、 还不是。 对，因为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参加了那个新风女子车队办的那个全地形越野车的比赛嘛，然后在那一场我也很幸运，然后在那个冠军中国的赛车的节目里获得了冠军，然后所以但是刚好那一场我穿的是七龙珠里面的那个 cosplay 的饺子服、然后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叫我饺子， 就记住了你。 对对对， 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叫不会赛车的泰拳手不是好导演。 对， 赛车手、泰拳手和导演都是你生活当中的角色吗？ 对，而且是我就是在我的生活中，比如说别人有工作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这三项 啊。 对，所以 今天故事会很多了。 对，您说的非常多。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这个身份很多重，名字也很特别的女生，她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所有她热爱的运动和她所热爱的这些行业也好，或者是活动或者职业也好，带给她的那些快乐。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运动方面都有哪些励志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来，潮流风向标，我们有请佳妮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资讯。 今天我们第一条资讯呢是跟一个行业有关，叫做程序员。 原来200斤的程序员，他辞职改行从事了健身行业。 哎，你一说程序员200斤、我不知道脚弟以前有没有从事过，就是那种长期需要坐着的一些职业。 有，因为我在起初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没有什么概念。我是觉得，不是觉得是导演最大，是我觉得摄像是最大，因为你会拍嘛，你想拍什么拍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跟了一个摄像的老师，然后。但他会叫我做后期嘛，然后开始做后期，然后一做后期就是一坐那儿好几天，然后熬夜成天坐在那儿 技术活。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挺胖， 从小锻炼的姚盼都已经胖了， 真的会胖。 所以这个摄像后期就是在摄像这个行当当中，如果你一旦做到后期的话，你会遇到这种成天熬夜。但你知道，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人是做互联网行业的， 嗯， 就现在的很多互联网的程序员， 嗯， 他们真的就是365天每天都是这样的状态。 哇， 那身体状况能好吗？ 这一定是不太好， 我觉得屁股一定特别大。 这个时候 200斤可能100斤下半身， 100斤的下半身，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选择从事一个更加健康的行业， 他想改变自己的现状。 对，我们来讲一下这位程序员，他叫做严明熙，33岁。他本来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所说的不规律的作息，然后导致了他过度肥胖，体重达了200斤。然后之后呢，他就选择勇敢的辞职，从事了健身行业，并且在这个健身行业一年半年的时间，减重了40斤。而且脱单了。 哦，我懂了，就是他把一切生活的不如意，比如说单身很久，也归结为体型不够完美。不过也是啊，女生在择偶的时候也不会说我刻意一定要选一个大胖子，因为如果你过度肥胖的话，肯定你的生活会有一些问题， 会有影响。 对，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曾经的200斤的程序员怎么样在半斤之内脱胎换骨的。 我叫严明熙，我是85年出生的，现在从事健身行业，半年的时间从200斤一直减到160，减了40斤。之前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状态就是在工位上面一坐就是一整天，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运动了。当时胖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窒息的情况。因为我们是三班倒的，作息时间非常不规律，然后经常要上晚班，甚至有时候要上通宵班，很少定时吃饭，吃的东西也都比较偏油腻。我很清楚是那种工作环境、工作的状态导致我胖。整个减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其实还是饮食。有一天晚上特别想吃，饿得实在不行了，跑到自动售货机那边去看，结果一轮看下来什么都不能吃，忍住了再回去，整个晚上都在重复，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放嘴里，完了吐了。胖的时候减肥之前吧，异性缘肯定不好，再加上那种工作状态没有像以前这么胖，才有了最开始能够聊得起来的这么一个机会，有了这么一张门票大家能够接触。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我能更好的去传递这种健身啊、健康方面的一些理念。如果还是在那个工作状态下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之后又胖回去了，很难说，可能过了半年之后我又反弹了。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也经常会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程序员，他们会抱怨说，嗨，我胖，那还不是因为是工伤， 工伤， 工作性质导致说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时间离开那张工位，然后他们的工作的强度也好，密度也好，就只能 作息时间特别不规律， 吃外卖，外卖的油腻程度，也不能说所有外卖都是这样了，但至少肯定会不如你自己去精心规划一下你的饮食计划来那么的精细一些，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不是说撺掇所有人都要改行这个换面哈，而是说如果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或者你现在身体出现了一些过度肥胖的状况的话， 一定要以健康为主。 对，你可以考虑用一些改变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对， 去改变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状况。 哎，你刚刚说到我们不鼓励大家转行，这又是一个转行的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二条资讯啊。第二条资讯呢，跟我们刚刚的程序员有点不一样啊。他是一位95后的帅气的准医生。他本身大学学的是医学行业， 哦，学医都很不容易。一般大学人家本科是4年，但是医学专业很多都是本硕连读，医学要7-8年。 而且他是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等于他是就是承载着他的 本来是 要 子承父业的， 对，祖祖辈辈的从医的希望，结果他自己还是果断的在实习了两个月之后选择了健身行业。 那得担负多大的压力呀、跟家里不知道吵过多少架，但是他依然选择了健身行业，是为什么？ 看 到他的脸和他的颜还有他的身材，各位应该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岳父的动作很难， 他也不前了哈、就是、其实我是学习岳我们家其实就是中医世家嘛，他很希望我继承家里这份产业的，所以说在报志愿的时候他就希望我报一个医学专业，然后大学今年我就学了医学，我算去学了我自己更喜欢的健身行业。其实之前有几个人找过我，但是都是去想希望我去做模特的，但是我对这方面确实没有多大兴趣，未来的打算肯定是希望把自己的身材练得更好，通过不断的学习给更多人带来身体上的改变。 张俊明教练加入我们团队一年多了，他颜值很好，而且他专业素养特别好，我们大多数学员特别喜欢他。 其实健身教练分为很多种，有人自己练得很好，但是并不擅长去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别人或者传授给别人。 对，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样的教练，自己练得也很好，然后教的也 善于表达， 并且他很善为人师。我身边甚至有认识那种就是健身教练自己练得也很好，然后课教的也不错，但是他就是一心想通过健身这个行业作为一个跳板，然后转行进入到娱乐行业当中去做模特啊，平面也好，或者走秀走 T 台也好，因为个子什么都在那儿，甚至是演戏，就当然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 对， 但是这一位就是属于单纯的就是我爱健身，并且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像我一样把自己的身材练得很好， 很适合做老师， 对，很适合当教练。所以看到他在教学生锻炼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他很投入，很 对，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是，所以跟他学，我觉得学员应该能够感受到健身带来的乐趣，而不会觉得很枯燥， 会热爱上这个的。哎，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条资讯呢，就是我们每一周必须得有一个板块，励志板块了。 这个励志板块通常我们都会选择一些年纪可能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叫青年人的对象。 对。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饺子还在问我们说姐，你觉得多大岁数到多大岁数算是青年呢？我们说年轻不按物理年龄，只看心理。所以我们每周的这个励志板块呢，选择的这个励志对象通常都是物理年龄听上去好像已经很大了，但实际上从身材管理和生活习惯上面都完全甩我们真正的年轻人很多条街。 对，这一次我们的主角是一位58岁的大爷。 哇， 我们接下来就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健身故事吧。 相当厉害， 今年我是58，我是60年，应该是30多年了。 那个时候健身房贵不贵？ 那个时候是有8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工资大概30多块吧，全部交给我母亲。我母亲每天买鸡蛋、买鱼、买鳝鱼。 那个时候大约一天要吃多少个鸡蛋？ 20个左右吧。就是训练完的鱼蛋。卖的。馒头，大馒头，鸡蛋，这是一餐的鸡蛋，香蕉，水果，西红柿。买鸡蛋那里面的那个菜场阿姨啊说，你们家是不是做这个茶叶蛋生意的？哎呀，你每次要买这么多鸡蛋？ 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水吧。 像这种夏天啊，我们基本上出汗出2公斤，去练的时候我翻一下体重，75公斤，练完了就73，中间还要补充水分。我到韩国比赛的时候，我不是机场安检嘛，穿的西服嘛，人家一看我这个胸这么大，他说有没有东西藏在这里，他摸了一下，他摸了一看啊、哦、是肉，没事。我自从练了健美以后，我泳池不去了。去了泳池，人家看，我觉得有点那个承受不了那个感觉。去 练练我的肘关节。你看我的肘关节，我这样是已经是最直了。 不能直。 不能再直了，不可能再直了。因为以前用大重量做了以后，大重量做了以后，这里面有损伤，损伤以后你还在练。那时候为了比赛嘛，不可能停下来，一直练，伤了再练，伤了再练，里面都增生了，增生以后你的关节都锁住了，你就伸不直。这是我们国家队的队服，就是参加代表中国队参加亚洲比赛的队服。我是从那92年吧到2002年，就国内最高纪录比赛拿了10年。最大奖章我是亚洲比赛的时候拿过第5。因为我参加那个级别比赛里面，他们都是20多岁的，去年嘛我57啊，57和20多岁的一起比赛拿第3。健身以后我那个医保卡没用过，可是我有精力，我有这个能力在练，我肯定会不会断，自己喜欢这样东西肯定会一直坚持去做的。 这是一个年纪60的应该叫大爷，但是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和他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也就是一个30岁的样子。 大哥， 对，大哥真的很厉害，应该算是咱们中国比较早的健美那个 行业，最早一批的健身行业， 而他属于专门专业练健美的， 对， 所以从他的肌肉形态，包括他的生活习惯、他的饮食习惯，一天20个鸡蛋，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哈。当你的肌肉含量没有这么庞大的时候，你吃100个鸡蛋也没有用。但是像他们这种专业打健美比赛的，看似好像站到台上只要做两个动作， 对，很简单。 动作 背后 运动作很难，你要把那个动作做起来做到很标准是很难的。其次，你要有这样的肌肉的含量和线条。 对， 所以在参加比赛的那一段时间前后，他们这样的专业选手基本上体脂就是在5%以下，五左右吧，就是一个很低很低的值，干瘦干瘦，就是全都是肌肉，外加一层皮，就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其实在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专业健身去比赛的这些人，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我们打拳的要苦。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可能他们的乐趣和他们战胜自己的完全是属于跟自己较劲儿的那种，但我们呢可能比如说有一两场比赛跟对手，对手打你了，你就会你就要掰回去那种，跟别人有的时候会较劲，完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太枯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意志。 对， 没错，这个要坚持下去确实 慎独。 而且像这种有 PK 的， 对对 对抗性的这种东西， 其实还刺激一些， 你是可以宣泄出去的。 对， 但是健身这个，你就是每天闷头苦练。 对对 对，真的 也是很不容易， 磨练意志 这么长时间。 对， 好了，励志板块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常人的生活了。但是接下来这条，我觉得是大家的偶像，但是偶像其实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虽然不是我的偶像。 你家这句话真的可能一会儿出门会被粉丝打 啊，不要这样。但是我很欣赏他。 OK 所以这位是谁？ 这位就是我们青年艺人黄子韬。 黄子韬他曾经在创造101当导师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当时有一个选手叫吕小雨，你有印象吗？ 杂技 对，会杂技的那个姑娘，然后因为她进女团嘛，她自己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会杂技这个背景好像对我要成为女团成员来说 没有什 么 帮 助，而且会不会就是显得不够洋气或者怎么样。但是黄子韬送给他的一句话是说，杂技一定要成为你一直一直从今往后一直的一个看家本领，因为如果没有我会武术这个特长，就没有今天的黄子韬。 哇， 所以他自己也一直认为说武术这个特长或者是背景也好，对他来说在娱乐圈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是他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对，是一个亮点。所以接下来这个视频呢是黄子韬本帅，他一直都自己觉得自己很帅，确实也长得还不错啦。然后在舞台上表演了一段他的拿手绝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吧， 帅气黄子韬的武术一面。 整段看下来竟然觉得有点帅耶。嗯， 而且而且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到网上说那个黄子韬他会有功夫嘛，然后那个时候 半信半疑， 对对对，我说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视频哪搞来的，但是我看了之后因为我从小也是练武术嘛，然后因为我是6岁开始练传统武术嘛，因为我妈妈也喜欢这个也练这个嘛，然后所以他在里面有我看到有5个动作，我就能证明他真的是有 功底， 对对对。一个是前面的那个刀花打得非常稳、非常棒，然后一个是棍花、这两个都是最基本的，还有尤其是后边的一个旋子，还有一个旋子360，这两个都算是武术里面的基本功能技巧。 哪个是旋子，哪个是旋子360？ 第一个就是就是到最后他打拳的时候 翻身挺了那一下吗？ 对对，挺了，不是，那是鲤鱼打挺、然后有一个就是他转了一个圈，然后两个腿翘起来像一前一后落了一下，哎，这个是360，但360紧接着他那个是旋子，旋子挺掉地之后他紧接着接了个360，就是他的身体在他腾空之后再横着旋转360度。对， 这 算小技巧了，其实这挺有难度。 可是我就只想问一下，就是整段其实都挺好的，最后那两个像醉拳一样的动作， 那是专业的舞蹈动作，我觉得就特别搞笑。 那是醉拳吗？ 那 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传统武术它有讲究身法，对，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身法在里面的。对， 所以确实是一个从小有一个梦想到嵩山少林学武功的黄子韬，鼓掌鼓掌，点赞点赞。 哎，我觉得他最后那个动作其实还是挺有人格魅力展现的， 就是黄子韬本韬没错。 对， 哎，好了，说完黄子韬的武术功底之后，接下来要说这个真的是童子功了。 这个是一个不是说童子功，他就是一位童子。 对呀，从小就有功夫。 8岁的来自日本的童星金井隆星，他呢从一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李小龙的粉丝，4岁的时候开始模仿李小龙，直到现在呢他就能够把李小龙模仿的基本上分毫不差。 天哪！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啊，他仅仅8岁，身材已经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好了， 比我们俩都好多了。 对对，比我们俩都好。 我刚开始看这个视频，刚开始的时候他模仿李小龙，我觉得这家长想让孩子成名，真的不择手段。 看完之后呢， 他说分毫不差，这个还是练得挺棒的。后来我发现这是练家的，一起来看一下8岁的小男孩身上的腱子肉是什么样的。 哇！ 就是你看这段觉得他还是因为模仿的很像，但是再往后看你就会觉得哇， this is how we do it。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因为你不看视频根本无法了解我们此时内心的想法。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李小龙叔叔的？ もう一歳からもうブルースのあのところがもう好きで、四歳からヌンチャクを始めて、で練習してきてこんなに上手くなった。 通过练习，所以现在很擅长。 我们问一下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很喜欢李小龙？ 関西的，特别喜欢。 哦。 他爸爸3岁的时候就是李小龙， 祖 辈 粉丝， 这是他日常的客户经典。可以看，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这是 两指俯卧撑。现在成年人都很难做的，小健美先生虽然只有8岁。 大きくなったら？ 他说当他长大， ブルースリーみたいにかっこよくなりたい。いつもなんちゃこ いつか。一起用双节棍。哎，我发现练这种功夫的人，不管是武术也好，我不太懂你们这个行业有多少门类哈。总之就是练这些的人，他的眼神的定力特别强。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我们的运动环节在每周二准时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同时也欢迎我们的今日的嘉宾咬盼饺子。 大家好，我又来了。 嗯，眼神杀怎么样？等会儿的话，我们的观看平台啊，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 嗯，不要错过这个 泰拳手，对不对？他还是一位赛车手，同时也是一位导演，所以接下来要展现的是在拳击擂台上用眼神，首先就是所谓的气势不能输，用眼神杀死对方的一些绝技。 嗯， 所以通常你们在就是竞技台上会分成哪些眼神？ 首先呢， 看心情是吗？ 不对，上场的时候大家肯定要有就是有感觉上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种。 嗯 嗯，对，就要这样啊。 走路过场， 好，开始，他打到我了，我的眼神。我靠，要打到我了。好，我打到他了，放松一点，笑一下，因为我打到他了。 哦， 对， 他有一个貌似抱歉的表情。 对，然后那肯定不能引起冲突嘛，完了赛场上打完， 对对对， 要打起来多尴尬。然后比如说他可能打到我的机会，或者是他比较占上风，然后比较着急的时候，我就会表现得很急切，很愤怒。那 哇，心惊都出来了，这个。 所以眼神会有专门练过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在平时打对练的时候，因为你的注意力要非常集中。当你在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时候，但是我们集中的点是不一样，你的眼神始终训练的时候始终要盯着你的对手，但你不是说你的头要这样动 ，no， 不可以，因为你的微微的一个小动作，比如说你如果你没有用眼神去观察他，包括你观察他整个人，包括我都是看着，我的眼睛是直直对着你的，但是你的整个身体包括你的脚都是在我的余光里，但是我一定不能说我要看你那个手，我手头轻轻有一个微动，对手立马就能反应到。 哦， 你要打我，对，你要打我这边，然后那我就会有防护。 明白，所以就不能给对手提供任何的 线索 反应的机会。 对，所以就全靠眼睛。 哦， 那 是不是说只有大眼睛的人可以打拳击？ 那不一定，其实小眼睛的人更有杀伤力。 是吗？ 对，真的， 因为他的眼睛面积小，所以你更看不透他的眼睛后面看到了什么。 不，其实你不觉得大眼睛的人狠起来特别萌吗？小眼睛的人狠起来特别凶吗？ 那这样说一般就是黑帮片里面，就是如果是小眼睛那种杀手的话， 对， 确实他如果一旦狡诈起来， 对对对对， 我想起孙红雷了。 人家现在开了双眼皮儿，眼睛可是很大。 真的吗？ 你不知道他开双眼皮儿这个事情吗？ 那我不知道，我头一次知道。 不知道，你可以去搜一搜他最近，就他上那个 帅雷雷 的时候就已经开双眼皮儿了。好，这是题外话。我们要聊今天这位嘉宾饺子哈，泰拳这个名词，可能去过泰国旅。 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 会更好，只不过会过得轻松一些。但是没有男人，我们是 OK 的，并不是说 no 我们不行。 所以其实你也是在就是诠释一个女权主义的态度。 我其实这不是女权，就是我完全就是，因为如果我觉得 就是突发奇想有这个念头。 对，我觉得我现在因为我可能年龄还小，我不知道什么是女权。对，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是觉得我证明我能行，因为首先，如我是个女孩，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代表了 可能我这个觉得我是一个女性啊，我做了这件事情，可能你有俩女权动物。我对于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是女的，我要证明我自己，仅此而已。 OK，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饺子》是这部微电影，有一个宣传片，我们来看一看，也 纪录片的小片啊。 OK， 是一个纪录片类型的片子，我们来看看，从中能够感受到这30多个女生组成的这个剧组，在这个4天的拍摄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感染力。 全女生的这样一个剧组， 肯定大家都特别好玩， 特别有趣，就是很难忘的，应该是特别精彩的一段回忆。举杆的姑娘太帅了， 真的不是说傻白甜。 有意外的，也有就是意料之内的， 特别有闯劲儿， 不给导演掉链子，不给团队掉链子。 一群90后的女生，把一个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成的事情做成了，这种简单。 我觉得尝试是第一次尝试，但挑战是极大的挑战。 酷其实因为挺符合我平时的性格， 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的组员都是女生，对。和大家一起做这样一个事情挺有意思。 我说，哎，可不可以就是偷偷请男生来帮忙，然后就不拍到男生而已，因为到时候拍纪录片嘛。但是导演就坚决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从一而终，然后要诚实，就是一定是全女性专业。 我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哪一类人啊，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这个点会很吸引我， 男人小组之后会反复会发生很多事情， 更有一种女生的一个本性也释放的一个性格，或者我自己的更。 记录了当时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的一些场景，看得出来是个冬天 对 拍的，所以说辛苦一些。 对，冬天拍的夏天的，对， 冬天拍夏天的戏， 而且这个其实 你自己出演了吗？ 没有，其实我 是导演。 对，其实我想演来着，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演，因为我 事情太多了， 事情太多了。而且这个戏的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30多个人要。大家的时间要碰在一天很难，对，然后其实有一些有时候你到最后其实也有一些矛盾， 因为女生在一起人多了以后有矛盾这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比我理想中的要好，你知道我组建这个团队组建完之后，有人会告诉我，天哪。女生那么是非，这30多个女生还不够你们打架呢，你们拍什么呀？ 对呀、 对，倒是没有。我发现女生她要就是大家的目标一致的时候，她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事儿，而且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那种。你知道那个魔术腿儿，就是那个灯架灯的那个腿儿非常沉，但是有些女生吧，她一个人帮不动，她自己在那搬的时候，会有一群女生来帮她搬。 因为你知道剧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如果演员全阵容是女生是 OK 的，可以理解。 对， 但你整个剧组的构成都是女生，其实还挺真的很少见。 对， 就因为有些活女生在体力和能力上确实是要稍微欠缺一些， 真的 好多力气 会扛不起来。 对，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刚刚我记得里面的一个摄影师也说到说，其实拍这样的一个片子，你在后期人员当中有那么一两个男生，你不告诉大家其实也就不告诉了，无所谓，但是你又很坚持说我一定要从一而终，必须得是很纯粹的 女 生团队。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吧，就是我自己最终想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我这样做了，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那我自己 会非常觉得非常完美。那如果中间有人来帮忙，可能大家不知道，大家觉得完美，但是在我心里会是一个遗憾和 缺点，对自己也是一种欺骗。 对，是可能我觉得很多事情不仅仅是我吧，包括大家很多事情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给自己一个交代， 自己负责。 对对、嗯、 所以饺子确实是一个想法很纯粹的人，所以他会去尽自己的所能去完成这样一个对自己纯粹想法这样一个实现，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目标性一旦定下来了以后，反而他会用最直线的距离去完成这件事情。 很多 人很棒，我很期待这部电影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让大家看到。 应该会在明年初会放、嗯、其实 在网络平台上可以看到。 对，因为其实这个片子是2016年拍的，到今年已经2年了。为什么时间这么久？因为就是因为压最低成本嘛，然后他会去，因为我的团队的小伙伴都是以自己空闲的时间去帮你做这个事情。 明白，后期也需要很长时间、嗯、 对对对， 而且你没有起宣团队，没有这样的策划团队，都得自己。 对， 很不容易了。 对， 每年这个市场上拍了但是没有能够上线的，不管是院线也好，网络平台也好，石沉大海的东西太多了，别说2年20年都有，所以你真的已经很幸运，包括说你的东西已经是有人认可的。 而且它是一个喜剧，因为我比较喜欢做喜剧嘛、它是一个喜剧型的，然后表达一些思想的东西、所以更难我觉得、 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饺子这部《男人消失的世界》。 好，谢谢姐姐。 咱们说他的身份，泰拳手、导演都已经介绍了、在标题里面还有一个身份， 对， 赛车手是吗？ 对、其实每个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我练武术，这些体育运动细胞可能来自于我的妈妈。那我 妈妈， 对，因为我妈妈就爱做这些运动嘛，练武术啊这些、但是我的赛车基因来自于我爸。 哇， 所以 优秀基因的 都是运动型选手。 对，因为我从小出生呢，我爸就是做组装摩托车的。对，然后我从小几乎出生之后就是在开摩托车上这样玩着长大的。然后结果我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但是 6岁、 对， 6岁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在 每次、对每次我爸店门口的那些摩托车，等到下班的时候收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快的跑去说，爸爸我帮你，其实我没有帮他，其实我想玩而已。对，然后从那个时候，然后一直到上小学，我开始偷偷的骑，然后买摩托车，偷偷的攒年钱买摩托车，然后上学骑车被老师发现，老师告诉啊，你这小女孩怎么骑摩托车上学呢，多危险啊。 插播一下啊，交通法规不可以啊。 对 不可以， 这是他童年时候淘气的行为啊。 对，人家也是偷偷的，也会被很多人说嘛，然后又开始了各种舆论，又开始，哎，你这小女孩骑摩托车地痞流氓， 那谁家的孩子、不要跟他玩、那小女孩根本就不务正业，成天还骑个摩托车，一个女孩子家家骑摩托车， 对， 家长通常都是这样嚼舌的。 对，然后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吧，然后接触201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刚好就是心情不太好嘛，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高考完之后没有考上之后，后来漂了一段时间，从北京漂了一段时间，漂不下去之后回兰州了，找了一个摄像老师去当小跟班，然后那个 实习。 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是觉得挺不开心的嘛，有各种事情吧，大家都知道吧。然后后来呢，然后刚好遇到做完一个大活，然后正好我想出去歇几天，然后就碰到他们这个新风女子车队在四川办的那个全力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之后是因为也是在之前在兰州嘛，我在街道上骑车嘛，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骑踏板摩托车，我骑得很快，然后后面有个人追我，我一看怎么像骑了一个警车追我，我以为是警察，我就跑啊，然后 骑得更快了， 然后他就追啊，然后后来到一个，因为他的车排量大嘛，他把我就搭堵到那儿，给我招手，你靠半天，然后我停，我说叔叔，我说叔叔，我这个怎么，我就跟他解释，我再也不骑了，怎么了？然后那个该怂的时候一定要怂，然后就那个说那个你骑车还不错，那个我们是什么什么兰州越野女子车队的 啊，比赛方的，等于是伯乐相助了、 对，然后我说兰州还有车队吗？我说天哪， 这大事儿我居然不知道， 还是女子车队，我说好。然后 开始就加入他们这个车，但他们这个车队呢，嗯，就是不是说是跑职业比赛型的，就是可能就是一群喜欢骑摩托车的爱好 俱乐部， 对，在一起，然后一起骑车，然后他们，但是他们这个进入俱乐部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他会教安全骑行嘛， 嗯， 然后就一直在这个俱乐部，然后有的时候跟大家去聚聚啊什么的，去骑骑车，然后直到这个比赛的时候，也是因为俱乐部的老大告诉我，哎，有一个这样的赛事， 咱们去， 对，然后去比比，嗯，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然后也是 出乎意料， 也是运气好。就说真的啊，我去之后看到那些在就是骑车，就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试车嘛， 嗯， 然后我看到那些姐姐哇骑得好快哦，我真的我都惊了，我说完了。 我就是打酱油的， 对， 以为只是打个酱油， 对啊， 嗯哼， 正在参与，哎， 对，然后我就说反正来都来了，反正就摸摸这车，也拍几张照片，也见识过了，对不对，骑过这车就可以了。然后到那个决赛的时候，就是 你看一路就过关斩将进入决赛了。 对，然后其实是我们车队的那些，就是因为我可能年纪比较小，胆子比较大， 嗯， 然后就在我们车队成绩还算好一些，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正好和我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考试，然后已经是第二年了，我还没有放弃，我想要去考，还报了艺考，然后要撞上。其实我当时想的就参加完这个预赛，然后我立马飞走去考试。 你以为会被淘汰？ 对， 嗯哼， 然后结果 没想到进了决赛，和你的电影学院的考试撞上了。 对，然后那这个时候你要做 选 择， 对。 然后你们猜我怎么选的？ 比赛， 当然，因为不然我拿冠军了吗？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本来其实说， 一定当时一定是很纠结的，一边是你当时正在做马上就要有眉目的事情， 对， 但是其实当时你也没有做好准备，说我真的会在决赛里拿一个好名次，而另外一面是你多年的一个 梦想对，梦想 的学校，可能我错过这一年，那我又得等一年，这是肯定的， 机不可失。 对，然后后来我就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冲动型的选手，对，然后我就放弃了电影学院的考试，然后我就留在了那里参加了决赛，然后真的是老天有眼啊。 你当时决赛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是在孤注一掷？ 其实是真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兰州的那个车队里面，其实我就是我的成绩就可以跟那个北京的车队的姐姐们去 PK 一下，去拼一拼，还有的前三拿，那时候可能说最底拿个前三名嘛， 嗯， 然后后来我可能天生就是 比赛型选手， 比赛型 当赛场上特别激动， 对， 兴奋， 然后因为 稳， 对，然后因为我从小就跟车就是这样打交道，我的车感会好一些， 嗯， 然后又年轻，就不怕死，就是那种你知道我属于第一个坡下去的时候，我自己都给我自己吓那儿了，就是我是顶着油就直接就下去，我以为前面是一个小小的坡，结果抽出去之后哇那么大一个坡，我在空中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 来不及收了， 嗯，对，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一点常识的话，我可能会立马，一般的女生会立马收油，然后哗就会掉下去，甚至会翻，然后那个时候， 嗯， 但因为我小的时候会跟我爸爸去接触这些嘛，那我会持续给油，车会在空中达到一个平衡，然后一直走慢慢落下， 所以真的是会有一个飞的过程吗？ 对，是飞出去的。然后 你之前没有练过这动作吗？ 我到空中的时候我自己都害怕， 天哪， 真的是那样子的。而且那个车是就是四轮那个 全地形车， 对，然后我而且我是很，那是我第二次摸那个车吧。 妈呀，你真的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然后我就开始跑，然后还行，就是误打误撞，也是运气吧，我觉得运气占， 还是跟你从小对于车的这个感觉， 嗯，对， 跟从小的积累有关， 对。 嗯，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人都像饺子这样的，一定要安全驾驶。 对，安全驾驶。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碰到全地形车了。 对 啊， 一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也能坐一下那全地形车， 嗯， 觉得已经非常惊险了。 对， 开 这个车。 对，然后后来的时候，然后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一次机会， 一举成名。 也不是一举成名吧， 小有名气。 对，就是认识到了正规的赛车队， 嗯， 然后认识到了新风女子车队， 嗯， 然后跟那些姐姐们就觉得哎还不错，然后要不要去进入正规的车队，然后去跑跑公路赛，他们是跑公路赛的， 嗯， 两轮摩托车公路赛，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我还在这边的摄影工作室，我还要以后当导演呢，当摄像呢， 梦想依然没有放弃。 对，然后那边工作室也挺好的，然后我说那个姐姐，我说我不去了，然后我这边还有我的事儿呢，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等到年底的时候， 工作室要上公司嘛，然后就会有一些还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也不想在那儿待了，然后我就说来北京玩几天，然后我行李箱里真的就拿了几件衣服，因为我掉不到三天就要回去， 三个星就要回去， 对，然后来的当天晚上就去见了贺队，贺队说哎晚上一起吃饭呢， 就是之前想要招你的 对那个新风绿的车队的掌门人、对，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去吃完饭之后，贺队就在车上跟我聊天，就说他现在做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儿。 嗯哼，先打住、聊过了，我们要先进一下广告，稍后继续回来好不 好？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在听今天的嘉宾贾福来跟我们说自己的故事哈。说到赛车这个 title 了，想到来北京散心，结果又被招去了。 对，然后招去之后呢，接触到了两轮公路赛，然后我第一次其实上两轮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没有越野那么有趣吧，就是它就是在一个赛道上，就是跑啊跑啊，竞速。 因为公路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路况是很稳定的。 对，然后不像越野，哎，飞起来了，哎，掉下来了那样的。 对，刺激。 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我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的第二次，我的第三次的时候，我发现它的乐趣在于你的。比如说直线加速，然后弯中减档、猛刹，然后各种操作操控性的一些技巧， 它会更精密一些。 对，它的那种感觉，它的快就是对它的那种乐趣来自于它的操控性。 虽然我不是很懂啊，我在想说公路赛可能就是它的一个轮胎的摩擦系数多0.1，或者说你自己身上的负重少掉多少， 都会有影响，都会感受到， 应该都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你的。一个很精细的刹油或者给油的这么一个动作，差一些就相差毫厘，可能就是分数就会有很大差别。 对，其实是这样的。包括你看，有的时候他们在跑公路赛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机械师都是给他们车里的油都是算 非常精准， 因为不能装满了，装满了车就 太 沉了。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跟个人技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你看，有的哥哥其实很壮的，但是他在车上的时候，你要去跟他 PK， 按理来说，哎，女生很轻，因为我们都是跟男生同场跑嘛，因为没有女子组嘛，然后他就说女生很轻，你们跑得快，就是因为你们身体轻，你们怎么怎么样。但是有的如果技术不行，就是不行。 对，当然跟技术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可是公路赛可能就是更考验你整个的一个综合的状态，他可能。不像越野比赛，它人趣味性会降低很多。 对。 然后它可能打拼技术的含量会更多，因为越野赛它会有很多场地各种的一些限制。 对， 它会有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 对，而且就当就是我接触到公路之后，我的第二次的时候磨到膝盖的时候，过弯磨膝盖的时候，我特别有成就感。 就是那个车真的倒下来，完全跟地面呈现一个很锐的一个角度。 对，然后我特别有成就感。我特别有成就感， 终于感受到磨膝了。 对，然后看到那照片，哇，好帅呀、就那种 我能理解。 对，后来直到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也很幸运。 幸运之神为什么我是眷顾你？当然是因为给 做好准备的人的。 对，日积月累。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平时也会训练嘛，然后训练的时候其实穿的那一套装备啊，头盔啊，皮衣啊，真的就是如果夏天练车真的就是满身都是那种 跟蒸汗一样。 对对，真的是那样。然后我的第一次比赛我记得特别深刻，那个场地陌生的场地，然后完全陌生的一辆车给到我，然后我呢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跑比赛，我就特别紧张，就是我可能以后有一天要出嫁了的那种感觉。哎呦，我的那个忐忑，哎呦， 还了解出嫁的心情， 就是我不是就是感觉万一这也没了就没了，是不是？就感觉那种感觉，哦，我就特别忐忑，就觉得一辈子终身大事，哎，我就觉得 人生突破， 你可能嫁给这辆车了， 真的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就是你的另一半的感觉，就是因为你要完全去信任他， 交心， 明白？ 对，然后。一发车，哇，爱谁谁吧，就这样。我喜欢，我有个怪癖呀、啊，我喜欢在自己的头盔里唱歌。 啊，就是 唱乱 七 八糟。 他自己也不知道唱什么歌、 啊。就唱乱七八糟，尤其是在过弯的时候，就啊。 加点音乐必须。 对，然后自己唱，然后其实是在放松自己，因为我的第一圈、第二圈，我明显感觉到特别紧张，因为我紧张的话，我的动作或我的整个身体我会很累， 对， 我很累。然后后面几圈就会速度很快，因为就会放松嘛。然后很幸运，女子组第一，男子组第四。但是每次幸运之后都会有些。对吧，你不能每次都那么幸运，但是在我 就会更努力。 不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在我第二次比赛的时候我被撞出去了， 受伤了吗？ 第二次 就是 这个受伤概率应该很高吧。 其实还好，因为你有保护措施嘛。 可是速度快呀、啊。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而且你知道有一个巫师傅，就是在那个香港的一个老师车手，他摸我的 骨骼， 对，他说 少女骨骼惊奇， 不，他说一句话，他你适合赛车，我说为什么？ 这 能 摸出来吗？ 骨密度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耐摔，我好了，还真是这样。那一次我在前面，然后我正压着弯呢，后面一个哥哥他很快，因为我们跟男生在一起跑，他很快，他完全都可以保第一的，但是他超我，我也不让他，我没让他，因为首先我在前面，我不可能回头看，我看不到他，但他超我的时候，他把我撞出去了，我们俩都飞出去了，然后你知道这场，你要在这种赛事中，我如果没有撞出去之后。我虽然首先我是各种翻， 会有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吧。摔的时候，因为 其实 任何的这样的极限运动都需要教你怎么安全的摔。 对，其实他教你是一方面，你自己能否 真的摔的 时候，对，等到第一时间你是没有反过，砰，等你反应过来，你已经出去了。然后我就起来赶紧看车啊， 赶紧看车看车。 对，因为如果车 OK 的话，我可以继续 跑。 如果我不跑，我没有决赛一的成绩，这种比赛不是跑一场的，我没有决赛一的成绩，我决赛一没有成绩，即使我决赛二跑第一名 都没用了， 没用， 前功尽弃。 如果我决赛一跑完，只要跑完完赛，哪怕跑最后一名，如果我决赛二能拿第一名，也可以有机会拿飞。 可见还是很耐摔。那时候还在想，我觉得一定要成绩啊！快来看起来看我的车， 真的耐摔， 想不了 啊。最后，然后我发现我们两个车挂在一起，我怎么样也抬不起来，然后怎么样分不开。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有一张，反正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无法挽回。 就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遗憾是什么感觉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遗憾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我看着赛场其他的车手一群 的过， 对，然后我的车在那，我 停着动 不 了， 对。然后这是我这次让我 受挫的一次 。然后但是不好的消息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很庆幸，然后到第二天决赛的时候，那个哥哥没来，摔了， 摔坏了， 锁骨断了，当天晚上做的手术，我是第二天知道的。 但至少你还是安全的，你 其实 会给你的运动生涯造成一些损失。 但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摔了的人是我，可能我会心里好受一些。 这个跟你没有错，没有关系， 不是你的问题。 对，当时很多人 就是运动生涯当中大家都会遇到的风险存在。 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劝我，但是我好像就是我当时那个心里，我说好像就我自己错了一样。但是很多人告诉我你在前面，你看不到后面。嗯，但是我当时的心里是那样子， 而且有错是一个很好的 对，如果那 对手。 对，也不是对手，就是觉得大家下来就是比赛嘛，大家下来肯定还都是朋友嘛， 看到自己的朋友受伤，你心里还是于心不忍的。 很善良的饺子， 对，真的很 没关系，至少你在，因为你的年轻，你之后还有很多去体验这种竞赛给你带来的一些这个肾上腺激素瞬间飙升的这样的一种乐趣，当然也会需要去承担一些 风险， 有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当然，任何一个运动员，任何一个运动项的运动员，他如果想要无限制的、尽可能的拉长自己的运动生涯的话，就是保护自己，尽量不要受伤。 对 对， 所以这一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的。 对， 嗯，也希望你可以一直这样非常快乐的、健康的状态下去享受你每一个的运动的乐趣。 好，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安排了让饺子现场来教学一些他自己擅长的武术方面的女子防身术。 行， 女孩子嘛，就是除了像饺子这种运动细胞很爆棚的女生，觉得说我要打败所有人，但是很多女孩子是希望说我在遇到比如说突如其来的有一些小危险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自护的、自保的这样 的 一些方式。对。能不能教现场交给佳妮？ 交给我， 可以。 他刚才在第一个小时吃了你一吸，那接下来你要用这个实用的防身术来弥补他这个 对 缺失，好吗？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现场 可以拿着， 有请饺子来教学一下女子防身术一些很实用的招数。 好，来我们面对面。好，比如说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人拽住了你的头发， 你们俩为什么？ 你好高啊！ 你们俩为什么那么含情脉脉的注视着对方？现场气氛很奇怪。 拽住头发。 嗯，比如说啊，好，我现在拽住你，你怎么办？怎么办？你能够着我吗？ 够不到， 他腿可能能够着你， 是这样吗？ 你跳我没用，如果我要使劲的话，你没用啊。你怎么办？ 怎么样？ 那我教你啊，你拽住我的头发。那行，你拽住吧， 轻一点，轻一点。 好， 拽住之后嘛，然后用你的双手， 用食指交叉是吗？ 对，然后各种指头各种交叉，然后扣住这个半关节，然后现在扣住之后向下压， 这样的话就是你死扣了。 所以很多时候女子防身术的要义在于不是说要打败对方，而是说保护自己，而是让对方不能再有下一步的动作。 对，因为锁住的感要锁住锁住。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技巧，之前也看过很多的防身训练，大部分都是就是教女生一些比较传统的，就顶膝啊这种，但这个很实用，尤其是女孩子长头发来说。 哇，然后再说一个，比如说很多时候女生在前面走嘛，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流氓冲上来抱住你的腰，你可咋办呀？ 怎么办呢？佳妮这个很实用啊， 我会 用肘，用肘，用肘，一般就下意识用肘啊。 然后呢？哎，看起来我们俩好亲密的样子。 或者会顶屁股也有可能。 踩脚算一个。 哦，踩脚算一个。 然后呢？这样 戳眼睛。 行，这样子就可以。戳眼睛咋 戳？ 没法戳，没有办法戳到。 那怎么办？怎么办？天 哪！其实啊，我告诉你，很简单。 很简单，嗯哼。 要一个小技巧就可以。看见吧啊！你抱着我了啊！其实，看见没？把他的手指头掰开。 所以佳妮你就轻易的被解开了吗？ 对，我就被解开，因为这又是一个死扣。我来试一下。 哦，明白了，就是把你的手指头往反方向别的时候，你的手就失去力量了。哦，所以胳膊的劲儿一定会比别人的手指头的劲儿要大，这 以强攻弱。 天哪， 小技巧， 这都非常的巧妙。 对，然后再教你一个，比较更实用的东西啊， 更实用的， 比如说你和你男朋友分手了，但是呢，你男朋友纠结你。纠缠你啊，然后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 然后你怎么办呢？他就拽着你，拽着 虎口。 掐虎口， 可能是治病的。不行哎， 你拽着我，你拽着。 好，现在加妮到男生。 不对，啊，太特别了。然后这个手也是一个小技巧。 腕关节，然后另外一个手给它绕过去，给它扣死。佳妮，你快试一下，你用脚的试一下。不要走，不要走，亲爱的，我离不开你。 然后翻手腕， 不，那个手要翻过去，要压住它，对，压住它的手腕，这手放开，放开，放开，放开，对。 我得再熟练一下这个动作。 哇。这个很有用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用在自己男朋友身上。 先扣住 ， 嗯，然后再翻。你这个的作用呢，就是护住他的手，不要让他的手动。 好用啊！ 天哪！ 是 有那个支力点， 对，你要使劲，它会转的。 啊，所以他又用到了那个，就是骨骼和骨骼方向逆的， 对， 相反的，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就是不用力气很大也可以做到。 就女生通常弱点就在于力气小嘛，所以一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对， 怎么样？ 这是一些技巧， 回忆一下课吧， 受教了， 回忆一下，你才能 掰手指。 第一个明明不是掰手指，第一个是揪头发。 好， 十指相扣，对。压手腕，压手腕。啊！ 头跟着一起动。 第一个是女生，当你无故被人揪住了前额的头发的话，你可以怎么去锁住对方的手腕？ 对， 对，压 这个要领就是两手交叉，然后 十指相扣， 对， 然后 十指相扣， 往下走， 然后。往下，身体动势跟着一起往下走。 嗯，对，第一个动作， 一定要扣住腕关节啊。 嗯哼，扣住腕关节。 是当你被抱住的时候。 对，从腰部抱住的时候，怎么样解开？ 在被腰 犯者的手。 对，在被腰部抱住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从手指入手， 然后掰开他的手指， 用你的手臂力量去掰断他的手指。这个动作看似真的是完全不需要用力气，但是就轻而易举把对方的手给解开了。 一定要注意方向，就是他手指一定要朝着那个咱们平时这样扳手指的那个方向，扳到他的那个韧性不行的情况下。 你看，你不用故意去朝向的， 嗯， 他这样抱你，他的手指必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这样的， 对，然后就直接掰 抱你啊。 对 ，OK， 这也是朝着手指头的生长方向的。 然后第三个动作是。 当有人纠缠着你，拽着你的手臂不动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我这样 用另外一个手压住对方的手腕，而被抓的那只手要反手扣住他的手臂， 对， 那只压手腕的是胳膊肘，压在他的胳膊肘的相反方向， 这个样子，三个动作大家学会了吗？ 天哪，简直是轻而易举的干到了智人之术，太棒了！掌声感谢一下， 谢谢我们饺子。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嘉宾区。 所以说，就是这种看似是打打杀杀的一些动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实用的一些范畴。 对，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你身边的一些小姐妹经常向你讨教一些这样的实用的攻略吗？ 其实会有，因为现在 或者说会不会你的好闺蜜说，出街一定要带上饺子，尤其是晚上出门的时候， 还真是，而且，现在就这样，女生比较遇到危险的情况比较多嘛，而且我一直跟他们说的，就是不一定你要练这些，但是你一定要去 掌握几个动作， 对，你要一定要去运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啊，运动的女孩。对，有一种气质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她会比较向上和阳光一些。 对，而且比如说，我和你走在街上，再比如说我是长头发，我和你走在街上， 会侵犯谁？ 对，你觉得坏人会找谁下手？ 我懂了，就还是气势不能输。 对，其实是这样的，他每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是就是。坏人嘛，他选择对象，他是有标准的，他是分人的， 就所谓挑软柿子捏嘛。 对，然后其实你如果你经常运动的女孩，真的会有一些气 劲儿很大一些。 对，他不是说劲大，他自己有那股劲儿，你知道吗？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让那个人 不会轻易找你来下手。 对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怎么练外表依然是很柔弱小公主型的女生，那就更棒了，对不对？啊，不，我是那种一看就很凶的女生。 没有。 所以就是刚刚跟着脚学这三招，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也很实用，也并不需要你有多大的一个运动的基础或者怎样，你就可以完全去制住 对 方，对，然后把自己逃脱出魔爪，然后处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下。 对，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是，希望你们用不到，好吗？谢谢饺子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然后期待你的电影可以早日上线让我们看到。也希望你在各种赛车的比赛上，泰拳的比赛上， 获得好成绩， 永远都可以被幸运之神眷顾。 好，谢谢姐姐， 一定要安全第一哦。 好，姐姐，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佳妮。 稍后呢将会有好听的活力 music 课的音乐时间，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 拜拜， 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后来的你能快乐。 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有 成全，描摹着我心目中期盼的向往，顺风卷卷。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